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飞快扯下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也不再运转玄天功，将自己背后的八蛛毛和身体周围的蓝银草全部收入体内。几乎在三次呼吸的时间之内，唐三的身体剧烈颤抖，紧接着一层冰蓝色从他脚下直接升起，眨眼间他整个人已经完全变成了蓝色，紧接着又是一层红色升起。这时的唐三看上去就像是刚刚煮熟的虾子一般，蓝红交替，看上去极其奇异。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交替的过程，唐三的精神却险些崩溃。两种极端的气息冲击，痛苦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上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之时。此时他对自己的身体还勉强有半分控制，赶忙深吸一口气，蹒跚着向前迈动一步，前方即是冰火两仪眼。只见唐三眼睛一闭，整个人就那么朝着泉水交汇之处跌了下去。他之所以没有在吃下两种仙品药草后立刻投入水中，就是要等药效发作，否则只要略早片刻，落入水中的唐三就将尸骨无存。此时唐三并没有过多的感觉，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带来的感觉已经令唐三对外界的一切感知都瞬间消失。唐三之所以选取这两种药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两种仙品剧毒之草在这冰火两仪眼周围并不是质量最好的，如果单一种，别说是吃，哪怕是站在旁边就会立刻陷入极度的危险。但是冰火相克，当两种药草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出现刚才那种中和的效果，那也是唯一服用两种药草的机会。当然两种药草的冰火特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服用它们之后，唐三依旧要承受强势的冰火洗礼，一旦身体支撑不住，就会立刻爆体而亡。选择服用它们，就是为了进入眼前的冰火两仪眼。 根据玄天宝录中的记载，想要进入冰火两仪眼内，同时服下八角玄冰草加烈火性交书是唯一的机会。这两种药草本身就是秉承了冰火两仪眼两种极端泉水气息而生，也只有它们才能克制两种泉水的恐怖威力。 冰火两仪眼会对这两种剧毒草药产生极强的促进作用，促进唐三对他们的吸收，将其冰火能量转化入自身。而在冰火两仪眼的泉水之内，所有剧毒全部无效，没有任何毒素能够在这极限的泉水中留存。唐三选择这两种对自身帮助并不是最大的药草，就是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万一独孤博不守信用，那么自己在吸收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之后，也可以在这冰火两仪眼中存身避祸。同时唐三必须要服用这两种药草还有另一层含义，他可没有独孤博那一身剧毒，能够不怕冰火两仪眼的极限气息影响。如果不服用这两种药草，那么恐怕用不了等到明天与独孤博约定之日，他早就被这里的气息所毁灭。就算他现在想走，留在他体内的冰火两极能量也会对他产生无法治愈的毁灭性创伤，别说今后的修炼，能否保住小命都成问题。冰火两种能量虽然在之前已经有所中和，但进入他体内之后却疯狂地搅动起来。仙品草药所蕴含的药力何等恐怖，冰火相克，瞬间爆发的能量冲击令唐三甚至用意志力去抵抗的机会都没有。跌入那寒热交加的冰火两仪眼的一瞬间，他整个人就已经陷入了昏迷。冰火两仪眼内的泉水随着唐三的跌入而翻腾了一下，很快就重新恢复平静，乳白与赤红仍旧是那样泾渭分明，水汽依旧在空气中弥漫着，所有的一切都回归于寂静。时光如水，从清晨到夜晚不过是日升日落，似乎只在眨眼间夜幕重新降临，冰火两仪眼的范围内重新陷入了黑暗之中， 而那沉入其中的唐三却依旧没有浮出水面，似乎已经完全从这泉水中消失了。落日森林内，一行三人正飞速在林间穿越，三个人中两男一女，其中两名男子脸上流露着极其焦急的神色，那女子虽然表情略显平静，但也是眉头紧锁。两名男子中，一名看上去身材瘦弱一些的被另一名男子撑住腋下借力而行，这三个人正是曾经驰名魂师界后又分崩离析的黄金铁三角。那天大师回去找到弗兰德，然后重新回到唐三消失的地方，并召唤出了自己的武魂罗三炮。三炮这小东西虽然本身实力不强，但有一个特长，那就是他的嗅觉。他与大师本为一体，大师闻过的东西他都会有所记忆。短暂的勘察后，大师立刻从三炮的判断中得到了唐三的下落，他竟是被那白天所见的封号斗罗独孤博给抓走了。一想到那一身毒的老怪物，大师不禁陷入了恐慌，落在那老怪物手中，唐三还能有什么好？弗兰德同样焦急，唐三虽然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但却是史莱克七怪之一，也是他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更何况当初那黑衣人的交代他从未敢忘，那人可比毒斗罗更加恐怖。仔细思考之后，弗兰德提出重回天斗皇家学院一趟。之前那三位教委联手对抗毒斗罗时，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明显认识，或许那三位会知道独孤博的下落。如果他们也不知道，说不定就只有去寻找那位血腥亲王了。再见到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教委，他们都对之前的事情大感惭愧。一听唐三被独孤博抓走了，三位魂斗罗顿时大为吃惊。他们告诉黄金铁三角，独孤博为人一向孤僻，虽然被皇室所聘用，但自己却并不住在天斗城内，而是在落日森林之中。据说是住在一座山上，但具体的位置他们就不知道了。三位魂斗罗教委对唐三的失踪表示了遗憾，但他们也同样表示无法帮助史莱克学院众人去对付独孤博。弗兰德三人自然明白，谁会愿意去面对那拥有恐怖剧毒的毒斗罗呢？于是黄金铁三角风驰电掣地离开天斗皇家学院，在柳二龙的带领下直扑落日森林。落日森林地处天斗城东百里外，乃是天斗帝国几大野生魂兽聚居地之一，本身面积虽不如星斗大森林那般庞大，但其中却不乏高等级魂兽。清晨进入落日森林，三人已经寻找了整整一天。柳二龙虽然对唐三的了解不多，但之前唐三对大师所说的那番话却令他大为欣赏，更何况唐三又是自己心爱之人唯一的嫡传弟子，所谓爱屋及乌，他对唐三也相当关切。 二龙，休息一会儿吧。 小刚，你别着急，我想那独孤博也未必会杀了唐三，否则的话他直接在我们学院那里动手就是了，又何必将唐三抓走呢？ 不，你不明白的。那独孤博抓走唐三，定然是因为当初唐三对独孤雁的伤害，还有唐三所表现出在毒上面的天赋。如果我猜得不错，那独孤博一定是对唐三的毒产生了兴趣，想要看看他的毒究竟是什么。而且我可以肯定，独孤博是绝不会留下唐三性命的，只是要看唐三能够让他利用多久罢了。独孤博这个人亦正亦邪，在魂师界名声从来就不好，一切都凭着自己的好恶。以小三的天赋，如果换作我是他，也绝不会放过小三的。 要是小三真的出了事，我们又怎么向那个人交代？ 那个人？你说的是谁？ 弗兰德刚想开口，突然一声苍劲的笑声从远处传来，笑声滚滚如雷，破坏了夜空中的那份寂静。 森林中魂兽们一阵躁动，三人对视一眼，几乎同时站起身。他们当然听得出那笑声中所蕴含的威势何等惊人，而这种威势也是专属于封号斗罗的。身形再展，凭借着对笑声位置的判断，三个人腾身而起，飞速而去。独孤博站在洞口，遥望夜空，眼中碧光闪烁，双手背在身后，吐出了一口浊气。此时他刚刚承受过唐三所说的那种痛苦，如果只是疼痛也许还好忍耐一些，但那麻痒到心里的感觉却不是人能受得了的。就算是独孤博也是全身浸湿，他那声长啸正是在抒发着痛苦过后心中的郁闷。不知为什么，独孤博此时有些后悔，因为对于唐三的话他还是信了几分的。 不知道那小子死了没有，那里根本就不是人能够生存的地方。要是那小子真的解除了我和燕燕身上的毒，那眼下岂不是放过了最好的机会吗？或许这个对他的考验太艰难了一些。 想到这里，独孤博的情绪略微出现了几分变化。回想起唐三的天赋，他突然觉得或许那个孩子真的有办法为自己解毒呢。独孤博眼中光芒一闪，他决定到冰火两仪眼去看看，如果唐三还活着就把他弄出来再说。就在独孤博准备朝山顶而去时，突然三声长啸同时响起，两强一弱，或低沉或激昂，却无不充斥着强烈的敌意。笑声飞速接近，独孤博听声辨位，笑声的主人似乎马上就要来到山下了。 哼，居然在挑战我，好啊，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